室内采光很好，阳光明媚，阴雨天更适合来这里坐坐。菜品样式很多，鱼还有红烧肉、一指禅做的都是惟妙惟肖的，而味道更是值得称赞。蚕豆素食的人均消费在86元左右，地点呢就是798艺术区七星东街311号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一个网红抹茶店，这里是798人气非常高的一家店，门外看起来非常的简洁，但是进入之后穿过过道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雅致的室内。这里的装饰风格颇有一些禅意，格调素雅，里面还有一个超大的玩偶熊。虽然点单要排队，可是出餐却是很快的。抹茶甜筒是值得称赞的，必须要点，味道浓郁，抹茶香气十足，口感呢非常清爽，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，一定要在这里点上一个。小店的名字叫做上座宇治抹茶，人均消费在50块钱左右，九仙桥路2号创意广场的南楼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以前呢，经常带领大家在七九八去领略艺术风情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在七九八尝遍美食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呢，是一个咖啡馆，它可以算得上是咖啡简餐的一个小餐厅，叫做 Flat White。这可是一个网红店，更是很多明星拍写真的取景地。小店装修得很用心，每一个角落都很好看，描述不出来的一种美丽，应该是一种心情吧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坐在室外的花丛里，有吃有喝，能够幸福一整天。出的菜品和咖啡也都是良心水平的，非常感动。还有店员都是帅小伙，从为客人添的每一口爽口的水，再到每一句问候，都很体贴入微。这里提供一些咖啡和西式简餐，来的外国人好像比中国人还多。咖啡 Flat White 的人均消费在85元左右，地址呢就在小柯剧场同侧的东边，798时尚设计广场的 A91 座。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东八时区餐厅与酒吧。这是一个具有炫酷阁楼和玻璃吧台的餐厅，餐厅比较大，分为酒吧和餐厅两个部分。这里的服务也很不错，而且上菜快，特别推荐日本料理的生鱼拉面，还有美式的牛排和汉堡，另外呢还有包蚝丝卷。三文鱼肉最外面的一层呢是用火喷的，里面一层三文鱼皮，还有一层生的肉，这样一层一层的码上去，配上三文鱼子，口感也是一层一层的慢慢展开的，简直好吃到爆。东八时区的沙拉呢材料也很丰富，味道酸酸的很鲜美，而东八时区卷也是他们家的特色寿司，非常值得推荐。东八时区餐厅的人均消费在110元左右，地点呢在798艺术区内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对面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草料场餐厅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呀？草料场好像都是喂马用的，是不是？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记忆当中，可以来这儿尝一尝妈妈菜的味道。这里非常的隐蔽，光看门脸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餐厅。旧厂房的风格很复古，收银台上满满一墙的老物件，满满的怀旧情节。强烈推荐钵钵鸡，里面有20多串，有青笋、土豆、花菜，还有鸡肉，菜都很入味，汤的味道也很适中，家常菜的那种感觉。而来这家店呢，我想75后和80后会有满满的怀旧情愫在里面。草料场餐厅的地点呢，在草场地甲8号伊森家具厂的院内，人均消费61元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去往那家小馆，那家小馆也开到了798的附近了。这里的装修让人赏心悦目，而菜品是更加可口的。那家小馆一进门就被雕花设计的古朴房屋建筑所吸引了，这里的建筑风格承袭了老北京一派，清新养心。店门口的八哥也特别可爱，一看到客人走近就立马打招呼。菜色呢当然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了，当然了也有小馆子独特的自创看家菜品，比如说自制豆腐，豆腐非常的嫩，酱调得很稠，而且满满的香甜味道在里面。另外呢这边有鹿肉供应，也算是一道特色了吧。那家小馆的人均消费在120元左右，地址呢在九仙桥北路2号 798艺术中心的北门附近。 We're just waiting.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小彤继续带领大家在798寻找美食，下面要去的是一个涮肉馆，名字太特别了，就三桌，意思是人家只能放下三张桌子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店面呢果然是不大的，就只摆了三张桌，一进门先是羽泉、谭维维、崔健等人和老板的照片抢了风头，而最值得推荐的呢还是他们家的手切羊腿肉，吃起来超有嚼头，后来才知道这样是牛街聚宝源的肉，果然是不赖的。老板认认真真做生意，而且只放三个桌子，看来够有个性的。就三桌涮肉馆的人均消费呢在90元左右，草场第艺术区240号。接下来我们去往如一私厨。如一私厨呢是一个有着阳光玻璃房小阁楼的小店，店内很文艺清新范儿，安静又舒适，比较适合798这种艺术氛围，有阁楼的复式结构跟年轻有气质的女老板十分符合，还有一只超级可爱的斗牛犬在店里服务，这里的服务生也是蛮热情的，建议提前打电话预定座位。那提到菜品的话呢，强烈推荐黑椒土豆丝，超级好吃也超级下饭，柠檬虾也不错，不腻，而且带有清香的柠檬味道，酸汤肥牛也可以推荐一下，并不是很辣的那种。如一私厨的人均消费在64元左右，798艺术区陶瓷二街。接下来我们去一个颜值超高的日式料理店，它的名字叫做大千石。这是一幢双层玻璃房，餐厅一层二层都可以吃饭，地下还有一层，里面放了一个背着熊的小汽车，而里头呢好像还有插花课堂之类的。这里环境很好，早点去人也不多，特别推荐鳗鱼饭，鱼肉香滑软嫩，入口即化，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会在口中感觉鱼香缭绕。大石千的人均消费在116元左右，798艺术区西二门入口音响路第二个路口左转30米就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茶所，这里算得上是艺术家们的轰趴了。这里拥有复古的风格，很有韵味，会让人流连忘返。闻着茶香，午后品杯茶，慵懒的生活，舒服的状态。几个艺术家和策展朋友们在这里开一个茶室会议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中式茶和日式茶在这里都有，这个茶所特别适合大家惬意的放松一下。茶所的人均消费85元左右，九仙桥路4号院798艺术区陶瓷一街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格瑞斯酒店餐厅，这里可是明星还有超模爱去的地方。朝向街的一面看起来并不是很起眼，从旁边的门进去会发现里面可是别有洞天的，最超值的是工作日午餐和下午茶，西冷牛排超级好吃，安格斯牛排也不错，香槟也非常好喝，环境呢是地中海式的风格，安静而且极富情调。格瑞斯酒店餐厅的人均消费在220元左右，地点呢九仙桥路2号院798艺术区706后街1号。最后我们在798寻找的美食堪称北京顶级烧鹅，它的名字叫做金桔餐厅。